残疾人日纪念活动18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残疾人及其家属、平壤市劳动群众、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正在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参加。会上，残疾人文艺小组员进行了演出，之前参加者观看了展出的图片。